我或会问近况怎样，很久不见，害怕感触你面上仍活遮掩，如未看望再共我热恋，谁稀罕匆匆一刻见你多一面，去看穿这一天有否对我心意，各有着新起点，尚有往事可纪念，情愿这一生里再不相见，谁稀罕匆匆一刻见你多一面，去看穿这一天有否对我想念，各有着新起点， 慧贤英音是由 Alpha Services 奥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公司赞助播出。 奥华友情提示，今日屋企及公司冷暖空调的联邦政府节省能源补贴申请到2024年3月31日就截止，过期就没有了。 奥华冷暖气工程公司 Alpha Services 除了为你介绍及安装最适合你的冷暖空调系统，还帮你申请所有的 rebate， 上间屋冬暖夏凉又悭到钱，打778-899-9989找开业超过30年的奥华做个免费估价啦。 奥华冷暖气工程经验服务，妥善专业，确保你一劳永逸。网址 alphaservices.ca。 去到 搞极都唔听，系咪仲要教啊？ 华侨之声提提你，今个星期六临瞓前记得将时钟拨快一小时，即系两点变三点，记得教啦。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。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。 各位午安，而家系由吴兆斌报道新闻。对于灰省满地可两个华裔社区团体入禀法院，要求王家骑警就诽谤嘅指控赔偿超过490万元。骑警总长话，警方拥有涉及所谓中国警纲嘅可靠信息，将会作出抗辩。刘达明报道。 位于满地可华埠嘅满地可华人家庭中心，以及位于布罗塞德市嘅华埠南岸中心，日前入禀灰省高等法院，起诉加拿大王家骑警诽谤。诉讼指骑警将两个团体列为代表中国政府嘅秘密警纲，响公开指控佢哋前冇进行适当嘅调查，并指出各团体骚扰及恐吓加拿大华人社区嘅成员。不过，王家骑警总长麦彪琴接受媒体采访时坚称，警方系根据可信嘅信息嚟采取行动。本次系非骑警首次因进行调查而被起诉。佢话骑警收到嘅可信资料足以令佢哋展开调查，有关工作目前仍在进行。骑警去年公布正调查灰省嘅怀疑华人警纲，嗰两个社区中心系调查嘅一部分。另外团体正寻求超过490万元嘅损失赔偿，并称骑警嘅指控令佢哋损失310万，部分与政府嘅赔款损失有关。此外，诉讼书其中一名原告系布罗萨德嘅市议员李西西斯斯咪，佢与华埠南岸中心亦正起诉市长 Doreen Asset， 原因系对方喺骑警嘅指控公布后，透过社交媒体 Facebook 发布令佢哋声誉受损嘅贴文。李西西要求赔偿49000元，中心亦要求赔付19000元。西班牙一个人权组织响2022年9月发表嘅报告显示，全球共有100多个中国公安局喺海外设立嘅秘密警纲，包括英国及美国。警纲监视及威胁喺海外嘅中国公民，必要时会胁迫佢哋返回中国。骑警嘅调查与另一场更广泛嘅争议有关，并涉及中国干预过两次联邦大选，以及窃取本国研究及知识产权嘅指控。调查有关指控嘅公开言讯将喺今个月稍后时间恢复。AM1320华侨之声刘德明报道。 番禺国家公园上月12号发生事故，一名23岁卡加里男子报称喺 Rock Bank Lake 行山径步行期间遭到美洲狮袭击受伤。加拿大公园局随即关闭附近的 Castle Mountain Lookout 和 Silverton Falls 瀑布，寻找该只的美洲狮，但一直无发现。该男子其后接受多间媒体访问，谈及当时被美洲狮袭击的细节，指美洲狮跳到自己身上再被推落山。现时有媒体就证实该名男子是报假案。报道引述公园局在该区调查，没有发现美洲狮的 DNA 或者任何美洲狮出现过的痕迹。国际方面，马来西亚同一间水底潜航服务公司商讨重新搜查失踪的马航 MH370 客机，相关建议一旦获得内阁通过，预料有机会重新展开搜查。马航 MH370 事故发生10周年的前夕，马来西亚总理安华曾经表示，若果有可信服的理据，马来西亚当局愿意重新启动调查。2014年3月8日原定由吉隆坡飞往北京，再有239人的 MH370 客机飞行途中在雷达上消失，从此下落不明。中国方面，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，中方敦促美方停止打着所谓国家安全的幌子，滋扰中国赴美留学人员，将会采取坚决措施维护中国公民的正当合法权益。毛宁说，一段时间以来，美方出于政治目的频繁对中国留学生无端滋扰、盘查、遣返，近期的案例再次表明美方的做法远远超出正常的执法范围，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偏见，严重侵犯当事人的正当合法权益，严重干扰中美正常人员往来，严重违背中美元素关于加强和便利两国人民交流的共识。 新聞報導完畢，下次新聞係三點。 懷念香港茶記風味，去列治文新開嘅富恩港粵美食啦！ 佢哋杯奶茶又香又滑，各式小食同炒粉、麵飯、湯米線、小菜都好有水準。 梗係，佢老細入廚30多年，仲係親自主理，出品梗有保證。新窗期間，份位顧滿50元，即送現金券，多食多送。 咁想嘆港式口味又經濟，嚟列治文 Westminster Highway 8291號公眾市場對面嘅富恩港粵美食啦，開朝11至晚11，電話778-319-6789。 中廣平中醫館由卑斯省註冊高級中醫針灸師中廣平主診，中醫師原任廣州市東昇醫院主診中醫師，30多年臨床經驗，統理內外婦兒全科及針灸、推拿、跌打雙科，擅長診治中風、腰腿痛、肝病、腎病、月經不調、不孕症及濕疹、暗瘡等皮膚疾病，接受卑斯省醫療、勞工及車禍保險。 診症時間星期2至星期6，上午9:30至下午5:00，逢星期日日休息。地址列治文金比街8580号106地铺，预约电话6042336668。 咦，你颈同眼啲油脂粒冇晒， 全靠 N 汤老师咋？我家姐啲老人斑、黑斑同荷尔蒙斑都系揾佢帮手。 咁巧嘅，我老公个地中海脱发就系揾佢做纹头发 SMP， 男女都做得。 而家永久脱毛全线搬家，一个价钱包脱干净。 咁正 ，N 汤老师仲可以帮你改造微型，即洗即做隐形眼线、BB 信，全部为你打造。 一于打604-779-0897，779-0897，揾油脂味嘅 N 汤老师预约先。 留意3月4号至3月8号星期1至5自营至美10点钟节目时段内，及3月9号星期6下午1:05，美容阁弄中呈现法国护肤品牌 Carence 春日彩妆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，到时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推介法国 Carence 最新 Hydro Essential 水润活肌保湿精华及乳霜，具超强丰盈及补水保湿效果，可平衡肌肤水分及油分。美容阁弄中呈现法国护肤品牌 Carence 春日彩妆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，是由美容阁千底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提供。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。 凭歌记忆，妙韵传情，慧言轻音。慧言轻音是由列治文同省府域多里都有分店的养生堂赞助播出。 从来没有渴望， 哪会有月亮？要是故事从来没有哀伤，没过场，哪会鼓掌？当不有缺谈你身边景物越明媚，越要习惯无常的天气。烟消了你我，流星那样闪过，给这世界美丽便已值得欢喜。只因有缺陷你，开心短暂亦回味，大雨下也能随心嬉戏。如果美满人生就如一格内心戏，不见半寸眼泪落满地，怎感动到你？半人生就如一格内心戏，不见半寸眼泪落满地，怎感动到你？

近，不可以再追。的我将一切都退去，再到这风中，心中竟仿似伤痕累累，然后再忆记起当晚跟你在这里相依相拥中交出的心早已失去，不可以再追。一切已失去，不可以再追。一切已失去，不可以再追。一切已失去。 慧言轻音是由朝早有茶市的冠宝美食之家赞助播出。 想叹茶又抵食就梗是冠宝啦，它十一点前有八折优惠，十一点后都有八八折，仲全日免茶，消费满40元仲送点心添。 冠宝啲大大隻皇帝蟹二食同三食套餐都做特价，烧食乳猪套餐加自选三款小菜都只是208元，加埋佢出晒名嘅红烧乳鸽、慈明手撕鸡、乳猪、明炉烧鸭同多款特价套餐任拣。 亲朋欢聚想抵食又称心，打6043231218俾 Freezer 街甲41街嘅冠宝美食之家啦，系3231218啦。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。 喂，系我啊，请喺 B 一声之后留低口信。 喂，我啊，我系未来嘅你啊，好想同你讲，多谢你接种咗 HPV 疫苗，咁样就帮助我哋预防几种癌症，所以好感激你。咁系多谢我哋，定系多谢自己？冇所谓啦，做啱咪得咯。 HPV 疫苗安全有效，合资格的青少年都可以免费接种，详情请浏览 healthlinkbc.ca/hpv。 以上资讯是由卑诗省政府提供。 丽湖香酥鸭、上汤大虾煎米粉、琵琶豆腐， 怀旧手工菜噃，边度有得食啊？ 李志文置地广场圣意食馆咯，仲有游水海鲜、秘制卤水鸭、明炉烧腊、德国烤毛猪蜜汁叉烧添， 咁快啲订位啦！ 圣意食馆星期三至日下昼4点营业至凌晨，外卖88折，9点后有打冷宵夜。6042321328。 李荣国联同法国护肤品牌 Clarence 举行娇韵诗春日彩妆护肤开放日， 特别推介全新 Hydra Essential 水润活肌保湿精华及乳霜， 具超强丰盈及保水保湿效果，让肌肤水油均衡，平滑油润细致。 这个星期五、六同日 ，Clarence 嘅专业团队有彩妆示范及免费 facial， 敬请预约。 购买 Clarence 产品均有8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物。 我哋喺时代方美容国及 beautycourts.com 网上平台见啦，预约6042321010233668。 哇！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，清净咗又悭电，真系物有所值。揾边间做噶？ 家福扫过门窗咯。 家福字号佬专业扫过门窗，纱窗同太阳房，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，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，质量都有保证。 佢自设厂房，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。你想换嗰啲窗，整靓间屋，同加一间太阳房，增加活动空间，打7788298902，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，7788298902。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。 乐韵悠扬，曲词共赏，慧言轻音。 问我多年前失的玩事，避免说出牵挂，路过他门前，彼处碰见，手执一扎花。问我可记得动心过、伤心过，再无半点牵挂。若说起某些合照，想说没有，声音嘶哑。如从未遇上他，我记不起曾热恋他，别了他。 神无图画，我身手拥抱，从未忆起他，如从未遇上他，要我将这句重复吗？就算假，谁来问我只好欺诈，营造骗人反话，去抵消我念挂。无法只回头讲起从前，就笑说不牵挂，路过他门前被谁碰见，讲不出笑话，问我可记得动心过伤心过，有没有都潇洒，若说起某些合照，想说没有声音已哑，如从未遇上他，我记不起曾热恋他，别了他也懒得说别话，和他无灵神无童话，我伸手拥抱从未忆起他，如从未遇上他，要我将这句重复吗？就算假，谁来问我只好欺诈，全部骗人反话，从来没有他。埋藏着当天心痛，情绪一早震撼，能忘掉结局也相同，每一旦望他，没记忆送过多少场未及他，没见识错觉得漂亮吧，从今无灵神无童话，亦不懂拥抱无力再招架，从来未遇过他，要我将这句重复吗？就算假，谁来问我只好欺诈，无奈骗人反话，却骗不过念挂。 半无人的空气，串起你的无烟，重现某天的好戏，仰慕中长袖，不经意地抱着我正看天地，仰唇在无味的衣领上，笑说最爱你的气味，我恨我共你是徒然而完场的好戏，只有请你的无烟，从此每天饰演你，夜来便来伴我坐，默然但仍默许我，将肌肤紧贴你，将身躯交予你，准许我这夜做旧角色，准我快乐地每天饰演你，夜来便来伴我坐。

above the blue. And when D.C. when I come home to you, San Francisco, thank you. 求人，无论是找工跳槽赚多啲，定是请留宿工人睇住个 BB， 都一定要同舟共济。 各位听众，以下生蚝场嘅启示 ，Richmond 嘅肉食公司啊，请员工电话系604-880-9979，604-880-9979。Richmond 嘅中医诊所系请全职有 B。